第68集。 从暗龙救出来的女孩子因为人数太多，一直持续两天，受害者的口供才全部采集完毕。卢阳的那篇公众号文章成为了引爆暗龙事件的导火索，一经发布，迅速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的舆论漩涡，各大媒体随即蜂拥而至，从各个角度曝光暗龙事件。不仅吴维涵的云崖直播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吴维涵的父亲吴嘉义也被推至风口浪尖。因为前一天晚上熬夜写检讨，这天早上孟昭罕见地睡过了点儿。醒来的时候，陆时琛已经穿好了衣裳，正在用电脑办公。孟昭揪着后颈处的领口，一把将 T 恤从头上薅了下来。陆时琛侧过脸看向孟昭，孟昭正背对着陆时琛换衣裳，他的脊背线条非常的漂亮，肌肉薄而紧实地贴着骨骼，看上去修长而精悍。随之，蓝色的制服盖住了紧窄的腰线，陆时琛开口说： 怎么，今天要穿制服？ 孟昭稍稍转过身，系着身前的扣子。 是啊，今天要成立专案组。 因为出门有点晚，孟昭动作迅速地穿好衣裳，把衬衫塞到裤腰，腰带扎好之后，紧窄的腰线又被勒了出来。再往下，深色的制服裤子妥帖地包裹着两条笔直的长腿。孟昭拿过制服外套搭到手臂上，然后拿起警帽，扭头对陆时琛说： 走了，你自己在医院小心点，四楼看管那几个女孩的警察我已经打了招呼，你要有事你就…… 我和你一起去。 你跟我一起去局里？ 嗯，不行吗？ 刘主任那边…… 我昨天和刘主任聊过了。 算了，走吧，只要你不觉得休息是无聊就行。 不管怎么说，虽然吴维涵已经被逮捕，但杀死卢阳的人却还在逍遥法外。想到这个人曾经拿陆时琛来威胁自己，孟昭总觉得让陆时琛自己待在医院里不太安全。 医生查房了。 谢谢你，好多了，好多了，托您的福啊。 来检查一下啊。 哎，好。 两个人出了病房，隔老远孟昭看见陆时琛的主治医生刘主任正带着几个年轻的医生在这一楼层查房。他立刻握着陆时琛的手腕，拉着他朝另一侧的电梯走去。自打前天晚上从市局回来，挨了足足一个小时的训之后，孟昭就对这位刘主任有了心理阴影。 医院不是你们市局，病人都像你们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不得乱套了？私自外出出了事儿，你能担得起责任吗？我不管你是孟队还是孟局，只要你们住院就必须得遵守医院的规定。 孟昭一向是个暴脾气，自打当上了副支队长之后，更是只有他训别人的时候，没有别人敢跟他对着干的时候。如今一天之内挨了两顿训，面对的还都是长辈，说什么他都得受着。车子开往市局的路上，陆时琛说： 我今天要办理出院手续了。 今天？前天晚上刘主任不是说还要再观察一周吗？ 我昨天和刘主任聊过了，情况比较稳定，我也有专业的家庭医生，办理出院问题不大。 出院也好，家里毕竟比医院安全些。那等回去之后我跟你一起去办。 话虽这么说，孟昭还是觉得心情复杂。跟陆时琛每天见面成了习惯，下班之后不论是闲聊还是聊案子，似乎都远远比一个人待在家里要有趣得多。想到办理完出院手续之后就要跟陆时琛各回各家了，孟昭居然觉得有点儿失落。 到了市局，孟昭先把陆时琛带到了休息室，然后去了会议室。会议室里，所有刑警都穿上了制服。虽然这阵子熬夜办案把他们折腾得不轻，但如今穿上一水笔挺的制服，乍一看都还挺有精神的。 好，大家请坐。 8:30，会议正式开始。徐局坐在长桌的中央，目光环视整个会议室里的刑警。 各位同志，今天为什么要召集市局所有部门所有领导班子到此，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2020年5月6日，安龙一案由刑侦副支队长孟昭率先侦破，在短时间内被社会上各路媒体全面曝光，其手段之凶残，性质之恶劣，历史罕见，这是明坛的耻辱，更是咱们公安的耻辱。案件主谋吴蔚涵已经落网，此案牵涉人员众多，利益关系复杂，仍有很多疑点尚无头绪。比如陆阳是谁杀的，暗楼服务过哪些人，疗养院里的人为什么被长期注射药物，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拿什么向受害人向老百姓交代呀。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警徽之下不容半点黑暗。在此我宣布即日起成立506案，即暗龙专案组，专案组组长由我亲自担任，任命市局刑侦支队孟昭同志为副组长，对此案件进行全面部署落实，享有最高指挥权。同时将从技侦经侦部门抽调张朝、宋云等同志加入，其他部门务必全力配合，接受专案组的调配与领导，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侦破案件。 说完，徐局从座位上站起身，向所有人郑重的敬礼。 这个案子就拜托大家了。 所有的警察立时起身，整齐划一的向徐局回敬军礼，高声道： 保证完成任务。 好，下面我将宣布暗龙专案组成员名单及整体工作部署。 名单宣读完毕，徐局将手里的文件放下，又说： 同时为了保障这个案子顺利进行，我们将为专案组引入一位技术顾问。 闻言孟昭有点意外。 技术顾问？上面派人了？徐局怎么没跟我提过这事儿？ 小杜，把人领进来吧。 孟昭连同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朝门口的方向看过去。就在门打开的一瞬，一个瘦削且熟悉的身影映入到孟昭的眼里，孟昭眼中的意外转瞬之间变成了震惊。徐局瞥了一眼孟昭，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名叫陆时琛，曾经舍命保护了受害人和我们的同事，在暗龙案件侦破过程中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嘛，小陆这样的人才眼下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各位同志能与小陆好好配合，凝聚出打击违法犯罪的最大合力。 之后徐局又说了什么孟昭全都没有听清，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陆时琛居然成了专案组顾问这件事情上。这时孟昭才注意到，相比陆时琛以往的穿衣风格，他今天身上穿的这套西装显得尤为正式。孟昭盯着他看， 看来陆时琛一早就知道了这件事，这个人也沉得住气，居然都没有提前跟我通气，所以那天徐局到休息室找陆时琛就是为了这事儿。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